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开始了我们第一小时的 Fusion Jazz 这样的一种跨界爵士的音乐内容。首先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松居庆子带给我们的 Presence of the Moon， 这是月亮的姿态。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感受一种在夏季当中常能够体验到的一种天气状态，那就是下雨。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爵士的音乐当中听到雨季的光临吧。 Rainy Season 来自于松居庆子。 十方的一种音乐选择，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ic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为您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样的一种放松跟慵懒休闲状态，连我们的呼吸当中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凝滞感啊。那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松居庆子，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日本爵士女音乐家，经常在美国和日本演出，也连续有两年获得了当代轻柔爵士最佳女作曲家奖。她呢是生于日本，然后呢成长于美国，音乐里边带着浓重的东西合璧的味道，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呢，她都会很受人们的关注跟欢迎。她也同样很巧妙地用爵士音乐与一些 New Age 新世纪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融合爵士嘛，对不对？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另外的一曲，也依然是来自于松居庆子的作品，叫做 Safari，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 Fusion Jazz 当中去徜徉一下，去来自冲浪吧。而稍后我们听到来自于 T-Square 他们的两首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这样一首歌曲，音乐来自于 T Squar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啊，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风格，你还喜欢吗？想要来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喽。那当然了，也要跟朋友们说一下，这样的一个 T Square 到底怎么回事？T Square 他们是呢，在日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流行精神象征的乐队。1976年的时候呢，明治大学的学生安藤正荣作为吉他手组建了一个 The Square 这样的一个乐团，后来改名叫做 T Square。 1982年和泉弘隆作为键盘手加入，那么跟安藤正荣一起共同为这个 T Square 为他们的创作核心，而且制作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曲子，也经常作为一些动漫的音乐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边出现，你还喜欢吗？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继续来关注下面段音乐的内容，来自于 T-Square 带给我们的走出了爱的预兆之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只是柠檬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酸酸的质感呢？ When you're looking at stars shining twinkleShining to me, loving you with all my heart. When I think of you, you can hear my tiredness with a softly kiss. Far asleep in your arms, whispering I love you. Really love your smile.

you're on a spre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You belong to me. Wear your flannel underwear when you climb a tre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You belong to me. Don't sit on hornet's tail or on nails or third rails. You'll get a pain.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六次格莱美提名得主 Nana Freeland 带给我们的 Button Up Your Overcoat， 扣紧你的外套。那像这样的一位非常多元化的音乐人，加上是作曲人，也同样是一个爵士音乐歌手，还是一位女演员，也是一位剧作家的这个 Nana，可以说至今依然活跃在音乐界当中。而下面我们耳边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这是来自于 Nils Landgren 带给我们的作品，经典单曲 Apple Surviv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known for just one second you're back to bother me. Go on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Just turn around now, because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eren't you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goodbye? Did you think I crumbled Did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Oh, no, not I. I will survive. O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we'll stay alive. I got all my life to live. I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and 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Took all the strength I had not to fall apart. I kept trying hard to mend the pieces of my broken heart. I spent oh so many nights just feeling sorry for myself. I used to cry, but now I hold my head up high and you see me. Somebody new. I'm not that chained up little person still in love with you. And so you felt like dropping in and just expect me to be free. Now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someone who's loving me. 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全球有超过1500万销量的一个德国的知名的 lounge 组合，叫做 Jojo Effect 带给我们的作品呢，叫做 Volcano 火山。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分享来自于德国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他们德国非常受欢迎的 Bossa Nova 以及沙龙爵士双人组合 JSMR 带给我们的 Fly Me to the Moon。 这里是节奏驾到，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 Rhythmix 节奏驾到。 I'm for you.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with me, it's true. Sing your song, play your tune. Well,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you mean so. Stop thinking of things to do. Steal a moment, take a cue. Sit back and enjoy the view. You got to learn how to lose control. Time for a change to free. I give you love like you gave to me. Well, in your mind you say ready, but in your heart you say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让一切都能够慢下来，享受周末的这种慢生活的时光，非常的难得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跟我们一起用音乐走进一下自己的有可能存在的慢生活空间里边去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才会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咯。注意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先生 Mr. 常常小航，稍后还有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为您送出，来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跨界爵士 Fusion Jazz 的单元 Speed of Light 光速，来自于 Alpha Wind。我们一会儿见啊。 Shining possible, can you say my name? Is there a perfect sky that we came from? We'll be like stars forever shining on. Catch me, I am almost there. How can I be near? I am high speed, I am everywhere. You couldn't read my mind. How I wanted you to hold me tight. I couldn't save that night. It was passing by at the speed of light. You and me, we never crossed the boundary. That's how I know you. I can hear you say, you and me, we never unveil mysteries. Once we were shining, we never try it again. We are flesh and we are free. We are driftwood in the sea. From the distance we are stars, like there is a face on Mars. We are lost and we are one.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Manu Riga 在给我们的 Moments of Sobriety 冷静的时刻，当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叫做清醒的时刻。人们在冷静的时候思想总是清醒，在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电音当中，我们能够听到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特别适合朋友们来通过这样的一些 progressive 的音乐去给自己的周末时间加一种能量，在周末的晚上可以很好的接触一下 club 的夜生活，是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Art of Trance 带给我们的 Progressive Trance 音乐作品 Firebird 火鸟。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这些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不同的 DJ 们他们的一些个在脑海当中的音乐选择，而构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 In The Mix 系列作品当中的 Progressive 系列当中的第一部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先生。话说刚刚我们听到了有一种种的 Dubstep 的音乐风格，我们还能够听到来自于菲菲带给我们的 Hike， 以及来自于Luki Castle 带给我们的 Misty Sunrise， 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太阳的升起的时候，光线你可能猜不透会射向哪里，但是在日落的时候，你能够追到光线最终能够归向哪里，对吗？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Martin Caspi 带给我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还有来自于 Kevin Becker 带给我们的 White Man。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音乐列表详情。

critical dreams. It's another mystic morning that makes your heart a yearning when the sun rises high.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为您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先生 Mr. 常。话说啊，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呢可以说是元素比较多，但是呢，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内容都是从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生发出来的。那到底应该怎么能够听得懂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呢？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字面意义去了解一下 progressive。progressive 它呢，作为形容词的话，就应该是一种进步的、先进的感觉；而作为名词的话，就应该是进步分子啊，进步的人。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形容一种音乐吗？就是向上的、积极的音乐状态。所以说，也要在这里邀请我们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能够通过这样一段音乐，给自己的周末的时光加一把劲儿，更加上进一点。我估计可能有些朋友们在周末还会进行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生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伴随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加把劲儿，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的节目的一种肯定。再次感谢大家啊！继续来听下面的音乐，来自于 Mark Marzen 带给我们的 Desert Alchemist， 一起来听一下，节奏驾到正在播出 Razorback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发现在这样的一种音乐质感当中，跟音乐的名字特别的搭配，这就是来自于 Ruddy Rainey 带给我们的 Rescue in the Blue Cave Original Mix Edition。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而在今天我们这样的电子音乐质感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名字 Rescue in the Blue Cave，在一个深蓝色的岩洞当中进行一场营救，是不是可以想象一种这种战争大片的感觉，在一种电影场景里边，我们去聆听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呐喊。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从另外的一个空间，也许是四次元的空间，去获得一种信号，来自于 Rick Pierre featuring Onella 带给我们的 Signal。 这里是节奏驾到 正在播出，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